9.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Nome at RHNE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Nome at RHNE 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局面。首先，国家用于重建空军的资金有限，因此也难以向工业企业下达新的订单。为了维持工厂运转， Nome at RHNE 开始多元化生产制造替代产品，如缝纫机和摩托车。稍后您将看到一批精美的收藏。 Nome at RHNE 面临的另一项困难是旋转发动机在技术上的发展前景受到限制。正如您所看到的，这里展出的发动机拥有更多的气缸，虽然这可以提高功率，但也意味着需要带动更大的旋转质量。工程师们遇到了陀螺效应，它限制了飞机的机动性，因此这种类型的发动机无法超过250马力。如需进一步了解陀螺效应，请参阅演示装置。